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05回，那女子不惊不惧，慢慢转过头来，往姬文瑜阴柔俊美的脸上看了又看，露出一个妩媚的笑容，顺势歪进他怀里，半嗔半喜的道：“ 公子好生梦了，吓了平尼一跳。” 他的眉眼确实有四五分笑死谢之真，算得上是位美人，同身却毫无端庄贤淑的气质，举止轻佻，一看便是庸脂俗粉。季文玉骤然变色，厉声喝道：“ 你是何人？” 说着他忙不迭地松开双臂，急急往后退了两步。 公子这话说得奇怪，你于月夜不请自入，想必是来安里寻风流的。贫尼见公子生得一表人才，风流倜傥，心里也是肯的。咱们在这佛堂后面悄悄塑像倒也罢了，何故还要问我名姓？难不成公子对我一见倾心，打算娶我回家？ 却原来这带发修行的尼姑本就是妓坊中的红粉豪杰，叫林轩重金包下后，在这白雀庵里吃糠咽菜的苦熬了大半年，冷不防见到季温瑜这等风流俊俏的人物，馋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忙不迭地投怀送抱。季温瑜心知这是着了道了，眉眼间充斥着浓重的戾气，大掌掐住女子的脖梗，将娇软的身子整个拎到半空中，瞧着她由红变紫的脸，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：“ 谢之真在哪里？” 细细的手脚在半空里不断挣扎，女子知道这人不好惹，口中发出痛苦的呻吟，被他扔在地上，害怕的蜷缩成一团，道：“ 奴什么都不知道，求公子饶过奴这条贱命。” 季文宇手握剑柄，在这一瞬间起了杀意，但很快又清醒过来。若是在此处闹出人命，谢家必定不肯善罢甘休，说不定还要弄假成真，诬陷他逼奸不成，杀了谢家长女。谢之真自幼养在深闺，见过他的人本就不多，眼前这女子又和他有几分相似，若是谢家咬死了此事，他就算长了通身的嘴，也无法自证清白。心腹听出屋子里动静不对，弓腰进来查看情形，看出端倪之后，走到季文瑜面前献言献计：“ 爷，不如参他们谢家一个欺君之罪。”“ 蠢货！” 不管谢家有没有欺君，自己夜闯尼姑庵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伤敌800自损1000，根本捞不到半点好处，为今之计也只有吃下这暗亏，安抚了眼前女子，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，慢慢寻访谢之真的真正下落。这一出金蝉脱壳之法，少不得又是谢之方的鬼主意。一想到谢之真这会说不定正和哪个男人郎情妾意，私定终身，他就觉得说不出的愤怒。这梁子算是结大了。季温瑜恨得咬牙切齿，俊脸扭曲，却还要强压脾气，递给那女子一包金子，封住她的口，败兴而归。却说真正的谢之真，早在弟弟出征没多久，便被大舅舅宋静秘密接回了临安城的外祖家，这会儿正和几位舅母围坐在火炉跟前守岁呢。二夫人捏了捏谢之真身上的小袄，又摸了摸她的手，慈和的道：“ 真娘的气色呀，比刚来那阵好了不少，饮食上还要多精心些，不可大意。” 初夏时候，一个花骨朵一样的美人瘦得跟纸片似的， 神情奄奄，气若游丝，连下轿的力气都没有，把太夫人心疼的大哭一场。自那之后，郎中们往府上跑的勤，各种滋补的灵药更是流水一样的送来，好不容易吊住了他的命，慢慢的将养回来，众人都暗地里松了一口气。谢之真是来避祸的，大夫人谨慎地再三敲打宋府下人，令他们个个守口如瓶，也不称呼她表小姐，一律改口叫她四小姐，竟是论序排辈，将她当作自家嫡出的女儿一样爱护着。谢之真笑着点头，扭脸对青梅低声交代了几句，青梅应下，从炉火边捡了几个大个的烤甘薯，两大把花生放在红木托盘中，悄悄走了出去。他在廊下站了没多久，一张圆如满月的脸便从屋顶倒悬下来。那女孩约摸十五六岁年纪，生得浓眉大眼，又憨又虎，梳着道姑髻，穿着青衣道袍，一笑露出两个小虎牙，指了指青梅手中的托盘，小声问： 给我的？ 青梅招手唤他下来，女孩挠了挠头，做贼似的往上面看了一眼，轻手轻脚地跳落在地。将将接过托盘，便听见身后响起一道男声： 十五。 十五的身形僵了僵，又实在不想错过眼前香喷喷的美食，抱着托盘转过身，讨好地对同样穿着道袍的高瘦男子点头道： 师兄，我就下来这一回。 半个月内，这已经是第三回了。 那男子不赞同地用眼神示意他把吃食还回去。 十五，咱们是二位，非紧急情况下不得现身于人前。你不能仗着谢小姐宽和，便屡屡得寸进尺，坏了咱们师门的名声。 他似乎身体不大好，说话间抚着胸口咳嗽了两三回，长相普通的脸有些发白。十五显然很敬畏他，闻言不情不愿地将托盘还给青梅，小声嘀咕了一句： 本来想着你喜欢吃甘薯，还打算给你留个最大的呢。 青梅笑着缓和了气氛： 平时也就算了，这样大冷的天气，又是年节，你们在屋顶上一待就是一宿，也够辛苦的。小姐心中过意不去，这才使我来送些零碎吃食。若是闹得你们师兄妹生了局语，倒是我们好心办坏事了。 经过一场历练，他的性情稳重了许多，如今说话行事倒也有模有样了。那男子又咳嗽了一声，对青梅拱手道： 谢公子对我们有恩，又许予重金，这不过是我们分内之事，当不得什么辛苦。这丫头太过怠惰，需要好好历练，请青梅姑娘转告谢小姐，不必顾念于她，若有什么吩咐，直接呼唤十五的名字便是。 这道袍男子名唤初一，也曾经是江湖上名列前五的高手，七八年前为歹人所害，肺腑受了重伤，这才隐退下来，在半路上捡了个天生神力的丫头，带回师门仔细教养，如今也已能独当一面了。贴身保护谢之真，便是他下山之后接的第一桩任务。初一又当师兄又当爹，操碎了心，生怕十五性子莽撞，闯出什么祸事来，因此亲自赶过来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十五扁着嘴，空着肚子，径自去屋顶的暗处倒立练功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瞧见谢之真在几个丫鬟的簇拥下往自己的院里走，连忙一咕噜翻下来，如墨滴融入夜色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跟上他的脚步。谢之真回到房中梳洗过后，坐在铜镜跟前怔了许久，轻声唤守夜的青梅： 青梅，把底报拿过来。 底报上写着谢之方大破蛮夷的好消息，白日里众人已然传阅了一遍， 太夫人又是担心又是欢喜，宋家的几位老爷夫人齐声夸赞谢之芳有出息。青梅一眼取来了底报，挑亮灯火，谢之真在灯下将那底报翻来覆去看了许多遍，每一个字都拿出来仔细推敲。只要一想到在这寥寥数语背后，弟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伤，便觉心痛难忍。大过节的，哭哭啼啼不吉利，他含悲忍泪，这半年来头一次提起弟弟。 他回家过年没有？ 青梅小心翼翼地答道： 听说边关战事连绵不休，少爷脱不开身，并未回长安，倒是又托安寿送了封家信过来，随信还有许多珍奇之物，小姐要不要看看？ 谢之芳的信和寻常信件不同，半月一回，每一封都厚得令人咂舌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有那么多的话可讲，又如何挤出来那么多时间的。除了信件，送过来的东西也千奇百怪，大到宝马香车，小到合璧随珠，哪一样单拎出来都是足以讨女子欢心的稀罕物。然而小姐却一封信都不肯拆，一样她送的物件都不肯用，尽数堆在庄帘和库房里吃灰。也不能说她不关心少爷，毕竟每月的底报抄回来，她的脸色都会变得煞白，显然是生怕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。待确定少爷平安之后，又要牵肠挂肚等待下个月的底报。不出意外的，谢之真摇了摇头： 不必了。 姐弟俩于情爱之事上表现出如出一辙的固执，竟是谁都不肯退让一步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